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开始进行白头山地区革命站基地踏访行军。踏访行军队出发仪式17号在两江道惠山市的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前举行。参加者向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献花束和花朵，表示了敬意。出发仪式结束后，他们向历史之地普天堡行进。